那这段时间徐主任将为大家带来全新生物疗法，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那么其实呢，在参与生物场治疗仪研发的这些年呢，我觉得我很多的时候都有点感觉有些力不从心。因为做研发呀，它是一件非常熬人的事儿。 嗯， 毕竟呢我这岁数呢也摆在这儿了。有的时候啊真的是有点熬不动了。那可能大伙儿会问啊，那你熬不动了是什么支撑着你一直坚持呢？我跟大伙儿讲，是所有患者的处境。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打医院药房取药处一过的时候，就看见那些老同志拿着挺大的一个口袋，把一盒又一盒成堆的那个药啊往口袋里装。我就觉得这哪是在拿药啊，那个样子就像是在超市里抢购廉价呀或者是打折的商品一样。有一回呢，我就问一个刚刚取完药的老哥哥，我就问他，老哥啊，您这么些个药啥时候能吃完呢？他说天天吃，顿顿吃，那吃得了多久啊？我每个月准时的都来这儿报道。我说那您吃这么些个药，您的病好了吗？他说真好了的话，我还来这儿取个什么药啊。 嗯， 他说完之后，我这心里啊就像是被重击了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这么些个中老年人都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药罐子。偶尔呢一两顿饭你可以忘了吃，或者是敷衍了事，但是这个药却是一顿不能落下。 嗯， 遇上会互相克制影响的药，自个儿呢还得注意分个饭前饭后延时错开，打睁开眼睛再到上床睡觉，这个人呢净吃药了。 嗯， 辛辛苦苦一辈子攒的那点积蓄全拿来吃苦了。这个苦指的就是苦药。所以生物场治疗仪正式发布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启动这个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大型公益活动。我要让大家伙儿啊都用上生物场治疗仪，因为这效果呢立竿见影。那么这些天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到咱们当地的服务站进行免费的辅助治疗了。 嗯， 那我就问问这些朋友，我老太太没说大话吧？那么是哪个地区患者来着？每天收到的反馈消息也太多啊，我也记不太清楚了。那个患者呀是胃胀气打嗝十来年了啊，结果呢趁着这次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来做辅助治疗，刚做了这么一次， 嗯， 20分钟不打嗝了。 哦， 别说那个当时那个围观等候的那些个患者，连他自个儿都觉得不可思议。 嗯， 做完了胃很舒服，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即时效应，那如果多做几次长期使用的话，那大家伙儿一定会收获更大的惊喜，迈入到健康长寿的新生活当中。 嗯，那徐主任，最近呢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目前呢我国已经有近600万的脑中风患者，那平均每21秒就有一人死于脑中风，而且脑中风的发病人群现在正趋于年轻化，20岁到64岁这个年龄层的中风概率已经提高了 25%， 那也占到了中风患病人群的1/3的这样的一个数量。那可以说啊，这个脑中风啊正在随时随地的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 你说的没错，

这个就是可能要中风。 嗯 啊，因为眼睛出现了这种复视的重影，短期内出现啊，有的时候呢它会好，有的时候呢就一直有了。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单侧的肢体的麻木。 嗯， 那第五个信号呢得说一说了，你说好好的一个人， 嗯， 吧唧一下倒地上了，邦当脑袋就摔了啊。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这就是中风直接发作了。 嗯 啊，不过现在呢很多人呢都担心别人讹他，都不敢去扶。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咱就帮人打个120吧。你不敢碰他，你打个120，这样子呢他就在3个小时之内就能得到医疗的救助了。 嗯， 不然的话就半拉身子就偏了啊。 嗯， 还有一个信号就是突然之间记忆力丧失。 哦， 哎，这个在我们中老年人身上比较多见。啊，短期的记忆力丧失，长期的记忆力有。比如说，你问他，你这个孩子啊，你们家大闺女、二闺女啊、三小子哪一年生的？他能告诉你。 哦， 哎，你再问他，哎，这大姐，你昨天你吃什么饭呢？他想半天，他想不起来。 哦，也就是久远的事儿我们能记得清楚，但是最近发生的、啊、或者可能当下发生的就想不起来了。 他想不起来。 嗯、哦。 再有一个就是计算能力差了。 嗯。 那么在生物场治疗仪临床阶段，有个77岁的老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怎么回事啊？ 老同志三高啊、 嗯、 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而且呢已经发作过2回脑血栓了，但他呢也算是幸运的，2次发病都发现及时给抢救回来了，而且呢自个儿也没偏瘫，只不过呢就是左侧的肢体有麻木，嘴呢有一些歪，有点兜不住口水了，看上去呢就有点邋遢啊。那么为了防止他这个病再次发作，所以呢他一直在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大伙儿都知道能导致血栓危险因素有很多。 嗯， 有那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红细胞增多、血浆粘度增高等等。所以这位老同志啊，他有给自己专门准备了一个药盒子。 哦， 这个盒子每一格他都贴好了标签，然后呢随身揣着个能定闹钟的老年机。 嗯， 定时提醒自己吃降脂药、降压药、降糖药、抗血小板的药、抗凝剂、溶栓药等等啊。就我说大家伙听听已经多少个药了。他有的时候担心呢自个儿吃这么多药伤肝呢，他给自己又多加了一个护肝药。那这老先生每个月2000块钱的退休金到手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拿出1600块钱来。 嗯， 这个是他每个月固定要花费的医药费，剩下400块钱，这才是他跟老伴儿的生活费。 哦， 即使每天就着咸菜吃馒头，他也不敢停药。从我介绍的这些情况，大家伙儿也能看出来，这个老同志对自个儿的健康是非常看重，因为他心里很清楚，每一次脑血栓，从进医院抢救到出院再到恢复期，他儿子需要支付多大一笔费用啊？他担心，要是下次这病再复发，没那么走运了，死了也就罢了，一了百了了，瘫了的话那就真成了儿子跟老伴的累赘了。 嗯， 他说呀，我会内疚一辈子，就是心思这么重的一个人，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个老同志不再给自个儿买药了。 哦， 他儿子给他买回来他也坚决不吃。他说，我能活多久是多久，这都是命。甚至呢他给自个儿准备好的寿衣。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 因为他老伴儿得上了这个病了。 哦，而且这情况呢是一天比一天糟糕。美多巴、泰舒达、安坦等等治疗用的这个药物啊，一开始老伴吃着还有点用， 嗯， 但是吃到后来这作用是越来越不明显了。老伴还出现了口干、视物模糊、头晕、严重的便秘等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眼看着老伴的手啊颤抖得越来越厉害，走路的步子越来越小，活动呢越来越迟缓，路面稍微有点不平坦他就容易摔倒，就连半夜翻个身都成问题了。他就跟儿子商量，听从医生建议做手术，给老伴呢植入个脑起搏器， 嗯， 但即使是用国产的也需要20万元左右的费用。 哦， 那他这些年的养老金全都拿来吃药了啊，还花了儿子不少钱。而他积极治疗了这么久，去做血管造影，发现血管里依然存在着微血栓，说不准什么时候脑血栓就会再次的复发。这儿子呢还有自己一家人要养活，因为家里的老人儿子愁白了头，这老父亲心疼啊，所以他选择了停药， 嗯， 决定自个儿不治了，把钱呢都留给老伴儿。那么无论家人怎么劝都没用。 哦， 后来呢在机缘巧合下，他儿子了解到我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的项目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于是呢就带着他老父亲找到我，想要让他老父亲呢用生物场治疗仪进行辅助治疗。那来了之后呢，当时就做了一次，老同志的血压、血脂、血糖都有了明显的下降， 嗯， 而且左侧肢体的麻木感有了明显的缓解。老同志非常惊喜呀，他答应我一定积极配合。那么他辅助治疗了2个月左右，他的各项指标稳定下来不说，再去做血管造影，发现血流畅通，血管里也并没有发现什么白点儿。这就说明什么呢？微小血栓被溶解了。那这个结果是老同志万万没有想到的，就连医院里的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问老同志，您最近是不是吃了什么溶栓的特效药啊？但是像他这样的案例在我们的临床试验中不在少数。 嗯， 我们做了379个血栓疾病的临床试验，几乎都达到了溶栓的效果。 哦， 持续辅助治疗，血管弹性会有明显的恢复，血管内膜变得光滑，那么血压、血脂、血糖等等各项呢容易导致血栓的指标也都能稳定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样就解除了栓塞的风险。 嗯，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嗯， 那为什么生物场治疗仪对于血栓类的疾病能够起到这样一个快速有效的一个效果呢？ 因为它呢是复制了巴马的独特地磁场。其实啊，老年人呢容易得血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分泌功能变差了。在咱们的血管内壁上分布着很密集的内皮细胞，那么这种细胞可以分泌出一种物质，临床上呢就叫内皮素，它起到抑制血小板粘附和聚集的功能。一旦这个内皮细胞的分泌功能减弱了，血液就容易凝聚。而我们科研小组在巴马考察了十几年，也抽取了很多巴马长寿老人的血液作为样本分析，发现他们的血管弹性特别好。真的，反正我之前在临床上是真没见到过血管弹性这么好的老人。正常为什么咱们普通的60、70岁的老同志啊，就开始已经血压高了，有的甚至还要年轻，血压就高了，而且呢， 耳聋眼花的，那主要的因素就是血管出现硬化了。而八马的八九十岁的老人，我一看这血管弹性，真跟咱们四五十岁的人的血管似的，三高离人家很远，结果一测这个内皮素全部都是达标的，甚至比很多年轻人的指标都要好，也就是说他们的内皮细胞完全没有损伤 哦， 所以他们的血管的弹性好。 那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是啊，那我们在考察的时候就发现巴马那儿有一个山洞叫百魔洞，它是一个溶洞，那么当地人还有一些外来的病人都选择在这里进行疗养，在这个地方碰到很多前来疗养的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的病人，甚至呢我们看到很多坐轮椅的啊，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你一看基本上你就知道啊，脑血管后遗症的啊，都是看见别人有效了就来这儿了。那当我们进去之后，再用这个指南针在这个百魔洞里辨别方向的时候，指南针竟然出现了异常的抖动。这个时候啊，有人就兴奋地喊了一句，是磁场，高磁场。 哦， 那一般来说咱们生活的地区地磁一般在 0.2 高兹左右，如果是在城市里，这个城市里你也知道哪哪的都是钢筋水泥，对不对？咱们地下还有地铁呢，钢筋水泥不少，那么地磁呢会被屏蔽为零啊。那么巴马一带的地磁呢，它是高达 0.58 高兹 哦。 后来呢我们就模拟巴马的地磁，发现这样的地磁刺激下，人体的内皮细胞就开始变得活跃了，活泼了，它分泌内皮素的速度它就加快，血小板的聚集率就迅速地降了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血栓它就很难形成啊。而且呢在这种地磁的刺激下，咱们能够明显地观察到已经形成的血栓在迅速地分解，所以我们仿照这种地磁研制成了生物场治疗仪，在生物场的作用下就能够修复内皮细胞，那么只要内皮细胞正常工作就形不成斑块、动脉硬化和血栓，你就不会得冠心病、脑中风、脑梗，那么动脉硬化这类心脑血管病，那么得过血管病的你就不会出现第二次血栓或者是二次中风，这个风险就低。那么除了血管内皮细胞，生物场呢还会修复大脑损伤的细胞，我们所有的中风、脑梗、脑血栓等等后遗症的病人往往啊这个思维迟钝，有的不认人了，有的呢反应慢了，这些个呢都是大脑的细胞损伤了。那么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生物场就可以修复这些损伤的细胞，所以临床上对于脑血管后遗症的病人认知能力恢复得很快，尤其是原来说话吐字儿都吐不清的，连不上片儿的，一段时间之后语言恢复非常明显。你别说这个有心脑血管病的，很多去治疗的没有心脑血管病的啊，做完一次这个生物场都感觉到首先这个脑袋呀特别的清亮 哦。 这不昨天还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说，徐主任呢，我做了一回，我怎么觉得脑袋不沉了呢？可清亮了。这就是因为对我们的脑细胞特别好。那么在生物场的作用下，它能促进血液的微循环啊畅通。所有的中风、脑梗、脑血栓等等后遗症的病人往往会出现偏瘫、胳膊跨栏啊，因为他的血液循环很差。比如说咱们压着腿了，会怎么样？ 这 麻呀， 哎，没错，压麻了呀， 嗯， 压麻不就没知觉了吗？ 对， 就不好使了吗？那么这个偏瘫跨栏的肢体它也是一样， 嗯， 那么为什么大夫跟偏瘫后遗症的这个家属就说，你们当家属的也别闲着，要给患者经常按摩，因为他的血液循环不好，他恢复不了运动，那生物场治疗仪它能释放脉冲啊，用过的朋友就感觉到这种脉冲有特别好的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就20分钟的时间比你按摩一年的效果都快。所以呢，这临床上很多后遗症患者，偏瘫的患者，从没知觉到有知觉，从有知觉到能动，一年半载的就能实现。 嗯，这可能是很多患者都不敢想象的。 是啊，包括这个胳膊跨栏的，腿脚滑圈不好使的， 嗯， 康复速度都特别快啊。为什么咱们这两天很多去辅助治疗的同志，胳膊腿腰疼的，颈椎疼的，一次就20分钟实验他就疼痛缓解，腿脚走路轻快有劲儿，主要就是生物场的脉冲有非常好的促进和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 嗯， 这话呢咱们得说回来啊，当时我说的那个老同志啊， 嗯， 解除了栓塞的风险之后，他一直跟我道谢，而且他说自个儿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了， 嗯， 他可以好好的照顾老伴儿了，陪老伴儿呢去做脑起搏器手术了。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说什么呀？ 我说老同志啊，你们先别着急做这个手术，让你老伴儿过来用生物场治疗仪试试。 嗯， 这老同志特别的诧异啊。 哦，老伴儿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啊？我说应该会有。我对老同志说，你说的这个脑起搏器的手术啊，确实也是一个挺好的治疗方式，对于这个病来说目前属于高尖端的治疗方式，但是这个手术费用确实不低，你要植入个国产的啊，一般呢就是13万到22万左右，你要想植入一个进口的，那30万都打不住。更重要的是，手术仅能缓解或者说延缓病的进程， 嗯， 不能令这个疾病消除，但是相对而言用生物场治疗就不一样了。 嗯， 这个病它就是神经系统的病，用生物场治疗仪，那它所释放出来的生物场的能量具有修复细胞的作用，能够修复多巴胺、神经元这样的这个细胞。我总是说的，咱能不手术咱不手术，对不对？嗯，能不吃药的不吃药，能不打针的不打针。所以这老同志听了我的话之后呢，把他老伴带过来了，我就把生物场治疗仪的主机放在他脚底，我让他踩着，把这个电极片呢贴到他的三阴交穴，然后开启了生物场治疗仪的音乐疗法。啊，这是我研发它的时候借用了咱们古中医上的音乐疗法。 为什么要开启音乐疗法呢？ 因为这个病啊，它本身会导致人呐，一定程度的抑郁，就是不开心呢， 嗯， 那这个患者也是啊，心里边始终是觉得沉闷不安，性格呢也变得比较孤僻。 哦， 老太太来了之后一句话都没说过， 嗯， 但是做完一次之后她主动跟我说，哎，我现在觉着心里啊畅快了很多。 哦， 然后半个来月她的左手的震颤明显的减轻，不像之前那样一直是捻药丸那个感觉了， 一直抖 啊，一直在那抖啊，嗯，一个月左右手指头灵活了很多， 嗯， 能够自个儿扣上扣子了。 哦， 后来一直坚持了一年，走路啊，做家务，生活自理都没有任何问题。 嗯， 所以没有病又不吃药以后，他这个性格也就开朗了很多。现在这老两口啊可都不往医院跑了， 嗯， 天天出去溜溜弯，参加 老年活动团， 嗯， 跟着爬爬山，打打牌，这日子过得特别的潇洒。 跟以前的日子简直是180度的一个大转变呢。 可不是吗？咱们说什么叫幸福晚年呢？ 嗯， 这才叫幸福晚年。我呢就是希望咱们每一位这个患者朋友都能过上这样的日子。有那钱干点啥不好啊，天天吃药啊，对不对啊？ 没错。 但是咱们也得讲一句题外的，就是随着媒体的这个曝光，现在巴马那个地儿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疗养圣地。那么看到商机的一些人呢已经将百魔洞承包下来了。 嗯， 那你现在想要进去利用里头的高地磁，你还得给门票。一次呢好像就是得上百元。 哦， 你还不一定排得上，去的人多。这俨然又成了有钱人的治病方式。所以我们推出了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计划。 嗯， 就是让大家免费用上生物场治疗仪。而且呢生物场更强更集中更针对更有针对性。那咱们有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后遗症、静脉曲张、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关节炎，有胃病，有前列腺炎，有慢性支气管炎，有失眠、糖尿病以及眼病等等这样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来领取1000块钱的辅助治疗费，不用花你一分钱，感受一下。 嗯，全新的生物疗法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应用上。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体验费用的朋友，如果您想参与，节目之后就可以进行报名领取。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您是徐主任啊？ 啊，我徐桂英，你好。 哎呀，你好，你好。 哎， 因为我看你这个徐主任呢，这个医德非常高尚，我给你添2幅字。 啊啊，谢谢谢谢。今天想问我什么问题？您说啊。 那个，我是天天呢听这个徐主任的讲课。 嗯。 这个我看到这个徐主任啊，这个医德非常高尚，这个医术啊非常精看。 嗯。 这个。我看这个你讲的这个内容啊， 嗯， 也越来越渊博。我上次啊，我没给徐志梅小姐讲我讲话的情况。我这病呢，我是这个，就是这个尿蛋白症， 肾病， 啊，肾病 啊， 而且是已经是24年了。 哦， 我这个我天天听你讲课，我最近我听到你这个。嗯，用那个什么生物场 啊， 那个 治疗仪，哎，对对对， 我昨天的我就去了，去了我做了一下， 啊，做了一下啊， 做了一下，做了一下，主要那时候的是我这个经这个这么多年了呀，就是这个两个太阳穴这地方特别难受， 嗯嗯， 然后又做的那个治疗仪，反正也做了呀， 嗯嗯， 做了以后嘛，当时嘛，哎，慢慢的就感到的。头

治疗体验。 嗯，我听啊，现场也有很多朋友，您已经体验完了对吗？ 啊，我体验两次了，我有感觉 啊。那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体验之后 感受还有这个效果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汇报一下好吗？ 哎，好好，谢谢谢谢，行行。 哎，这位朋友您好，我徐桂英啊，你好。 哎呀，尊敬的徐主任你好。 啊，你就 能和您通话，我非常高兴 啊。咱们就 我在电波里头经常听您讲座，我非常赞佩您的医德医术和您的风尚，我十分赞赏啊。 啊，我想具体的了解一下，在你们老百姓身上，自个儿现在在体验在用。这个情况怎么样？您说给我听听。 挺好，挺好。 嗯， 我在这体验嘛，我体验是啥的哈？就是接触上这个治疗仪以后吧，我就在我颈椎那块啊，就这完了就觉着麻麻麻吧，这能接受着这个麻的感觉的时候就停止了。 嗯， 我就做了以后吧，我跟您说哈，就那个麻劲儿吧，一点一点的吧，我就能接受了 啊。 我这个手吧，有时候早晨有抻僵的感觉，今天早晨就现在就是一点都就是非常自如，这个手啊， 手非常自 如，就这个抻僵，抻僵，在我这个颈椎吧，就有点转脖子，就有点拧劲儿，这个也好挺多。另外还有个吧，我的脚吧。这个就是左脚有时候有麻的感觉，我就昨天晚上我回家就品好好的品品这个，哎呀，就感觉就这就见好，尤其这个手的沉僵 啊， 非常自如，对，我得坚持来做了 啊，坚持来做。 哎， 其实啊，咱们人年纪大了， 啊， 这身上的病症啊，它确实是特别多，有些病症呢，咱老百姓呢还不乐意上医院去做一项一项的检查。对不对呀？ 对， 其实从我个人的理念呢，就是能够让老百姓调好喽，还能预防一些病症，我就特别满意。听你说呢，这效果你很满意。那我跟你讲，如果说您这个麻呀，我们一般来讲单侧的麻，它有几个情况，一个就是手麻的话，那跟颈椎有关系啊。 嗯。 脚麻的话跟你的腰椎有关系，说明咱们的人老了以后，这个骨细胞啊它有点老化了，所以呢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的这一类病啊，在我们脖子啊腰啊腿啊手啊这上头都会有。这个仪器呢对这种的麻木引发的这个不舒适感呢，就像您说的，一般情况下咱们医院里临床是当次见效，当次见效，所以您看现在这个感觉特别好了是吧？ 特别好。 哎， 是 特别好了。告诉您，您这个供血供氧这方面有些改善了，因为麻木往往就是供血供氧供不上，你的血管上的细胞的代谢它也出现问题了。年纪大的人呢，多少血管硬了，血管堵了，血液过不去了，堵狠了，他有的时候中风都是以手麻为标准，五个手指头都麻的时候基本上就快要中风了。所以这台治疗仪呢，您如果说每天都这么做做的话，它能把你血管壁上的损伤的细胞给它修复，修复了以后呢，这个细胞正常了，那些杂质就挂不在这个，没法挂在这个细胞上形成血栓斑块。而且呢，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啊，您做的时候它逐渐的改善你的血液循环，清理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你的细胞可以正常的新陈代谢，你血管没垃圾了，血管就健康了，血管年轻了，人也就跟着年轻，那病也就少了，对不对？ 对 啊， 您说，徐主任，现在还免费给做，我要是做的都挺好，都像这样的好的话，不吃药就今后花钱也得做呀。 您在这儿做了治疗仪的体验，还做了什么体验了？ 我还昨天还吃过这个黄瓜，就是给我切一轱辘黄瓜，就是用这个生物场这里头有黄瓜哈，给我切一轱辘，就我吃这个黄瓜吧，跟咱市场买的确实不一样，市场买的呀，好像也没有什么味儿，反正也是黄瓜，就那个旱黄瓜，这个黄瓜吧，吃觉得 挺爽，还觉得清香，有点清香。 咱这个东北人啊，北方人呢、啊，咱们喜欢蘸蘸大酱吃，对不对？ 嗯。 你说你拿这个黄瓜蘸大酱吃，那个感觉可是跟平常吃那个黄瓜真不一样了。啊， 嗯，这确实真是挺科学的， 挺科学、啊、是吧？啊 啊，挺科学，挺科学啊！我非常相信，跟你说啊， 非常相信。 要不我今天、啊、我以后还天天的来 啊，天 天 来 啊，我 天 天来，因为我的手现在我挺自如了， 挺自如是吧？这个， 嗯， 所以说会让我们老百姓对这个非常满意啊。 嗯，对对是，哎， 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 哎，好好，谢谢了，徐主任， 不用谢， 非常感 谢，不用 谢， 哎， 好， 再见，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那生物场治疗仪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我今年是59岁。姓关，叫关百燕，我是脑梗的患者，我是09年有的病，通完血管吧，就是出院回来就身体不好了，就是有后遗症了。嗯，我以前吧出院时候吧，手脚浑身是没劲儿，现在呢通过做治疗仪，回神就是有劲儿了。以前这手吧也伸不开，现在呢这手也能攥了，腿也有劲儿了。连我这手吧也是伸不开，喝水吧刷牙我拿不了牙缸，现在呢刷牙也能拿了牙缸了，喝水我也能干啥了，摸着嘴了也能喝了，真是挺好的，感谢这治疗仪。 我今年72岁，叫杜天香。自从我是从今年的6月份才，去年的6月份才开始做的。以前嘛，我不知道有这个理疗仪啥的。完了，自从我做了以后啊，身体一天天比一天好了。原来我有个手术，我这手术吧就是乳房全切除了，完了胳膊连5斤东西、3-4斤东西都拿不动。就是拿不着东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完精神好像还萎靡不振似的。完自从我做上这个以后吧，慢慢的就身上有劲儿了，精神也好了，现在能拿10来多斤的东西了，都没问题了。这治疗仪对我的效果真挺好，得感谢这个治疗仪对我的那个效果吧，就是啊。现在我这身体还真挺好，能吃能喝能睡，这一点我就感觉可那啥了。还有精神头，天天起来精神头，原来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打不起来精神，成天在家躺着，现在精神头有了。我感谢这个治疗仪对我这个效果，我不但是自己有了亲身的体验，我还要就是看着同事们跟他们宣传一下，他们都受益，大家都受益，这样就好了，身体都好了。头，你跟你的呢？你说说。 还可以，我今年74岁，姓王，叫王贵昌。我本身是心梗、脑梗加心不正，就是心脏就是，通过这1年多，我对这个脉冲治疗仪吧有深厚的感情。就这个治疗仪，我认为是发明这个人应当给他专利。这个人吧，就是说对人们，就是说这个发明对人有好处。有什么感觉呢？过去走道吧，腿感觉发皱。是吧？也兴许脑瓜的这个脑梗引起的，但是通过他就感觉有好感，身体其他地方舒适。我对这个治疗仪